野草昏，铁甲力，糊涂了，开始吃。阿姆托罗斯普西，阿帕塔罗斯帕，阿比耶皮达西亚塔库罗斯克切，帕斯塔利亚萨西鸟。